拍卖会现场的大门口，秦锦城跟安哲臣一前一后地站着。 秦总不好意思，那块地被我得了去。 安哲臣几乎是咬着牙说的这句话，虽然有气恼的成分，但更多的确是得意的挑衅。秦锦城倒无所谓，冷漠淡雅地笑了笑。 恭喜安总。 安哲臣冷哼了一声，转身走掉了。雷蒙从后面过来。 哎，他说什么了？ 想知道。 秦锦城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。雷蒙觉得这男人不管是声音跟眼神都是带着蛊惑的，下意识的便点了个头。 嗯， 就不告诉你。 秦锦城一扭脑袋也走了，幼稚的可以，动作却酷帅又拉风。大衣摆扫开的时候，雷蒙都有冲动叫他一声大哥，可大哥是个幼稚玩意儿，还不告诉他，谁稀罕知道似的。雷蒙回到了自个儿的车里，简心拉开后座上车。雷蒙啧了一声， 简小姐去哪儿啊？ 啊，你问我？ 简心被雷蒙这一嗓子给问懵了。 不问你问谁？难道你没发现咱俩现在这个状态特别像司机和美女老板 啊？哦，雷少，那不会开车也不是我的错呀，我又没让你给我当司机，明明是你自己出门不愿意带司机的。 得，成吧，我的错。简心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脸上是不是有几个字啊？ 什么？没有啊。 你确定没有？好说话这几个字？ 雷蒙瞪圆了眼睛，气鼓鼓的样子像只小河豚，还是特别漂亮的那一卦。说实话，雷蒙真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主，他性子清冷，这不是一般的人都不会多看一眼的。简心不熟悉他之前，连多看他一眼都不太敢。雷少长得太好看了，他的好看是没有性别的那种漂亮，男女都喜欢的类型。但他冷，还是那种傲气的冷，像是天边的云，看看还成，想要走近腿能给你走断的那种。而且雷少狂啊，出了名的乖戾，基本上不是他同一个高度的人都不敢惹他。熟悉之后，简心才知道，雷少爷其实特别善良、正直、乖巧、懂事儿，让人疼。只要你按时按量完成自己的工作，雷少可不就是一个好说话的主吗？时间久了，他都差点忘记面前这位是雷少，是雷家未来的掌权者了。 对不起雷少，我真不会开车。 所以我就不爱带你出门。小邹邹在多好啊。 小邹邹？ 邹鱼啊。对了，简心，下个月去学车，我给你报学费。 雷蒙把车拐了一个弯，在一家超级市场前面停下。简心没往外看，还沉浸在学车的这件事情里面。 雷少，你以后真不打算给自己配个司机啊？ 多一个人多一份工资啊。下车，帮买东西。 雷蒙转过身，扬了扬手机。简心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是雷蒙发过来的短信。他刚想要问 这都面对面了，有什么事不能直接说的，非要发信息？就被点开的信息内容给震惊到了。 雷少，你让我去给你买菜？ 不行啊，我给你开车，你给我买菜，挺公平的呀。 公平你姥姥，雷氏又不是没有司机，你自己爱做点事儿，这还得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这讲不讲理啊？他应聘的是秘书，又不是司机。浅心硬着头皮下了车，一咬牙进了超市里面。雷蒙手指头在方向盘上点了点，哼着小曲儿等着人。简心哭丧着脸把东西拎上车。 雷少，你还自己做饭？ 是啊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我现在又不是靠别人养着的大少爷，什么都得自己挣，不节约不行啊。 说的跟他喵的真的似的。 你别不信，我爷去世以后，我就再没有过零花钱，遗嘱一天没出来，属于我的股份也没有，而且我是月光族，之前的钱都被我挥霍光了，现在啊就靠在公司上点班，打点工资过日子了。 听起来真惨，看来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 而且依我叔叔现在的意思，大有把我扫地出门的打算，我要再不努力做出点成绩来，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 真心的酸，活得好不容易的雷少爷呀。 雷少你别说了，我会好好工作的，在这个项目上绝对不拖你后腿，相信邹宇也不会的。 嗯，好，谢谢。 雷蒙嘴角的笑意一闪而过，卖惨这种事儿还真是百试不爽啊，不管哪个时代，装可怜扮弱总是没错的，枪打出头鸟太高调总会让人嫉妒的。雷蒙把简心放到公司门口后，自己开车去了秦锦城家里。秦锦城回来有一会儿了，正坐在客厅里刷手机，听到动静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 怎么这么久，还以为你找不着我家了呢。 去了趟超市，怕刘金忘了买这个。 雷蒙扬了扬手中的爆汁蚝油，咧嘴冲他笑了笑。秦锦城起身走过来，扫了一眼他手中的瓶瓶罐罐，说道， 你也没吩咐刘琴买这些。 是是是，所以我没提前招呼你们把这些菜收拾一下，你们便什么都没动是吧？ 嗯， 行吧，那秦总来打个下手，咱们把这些菜先收拾一下。 秦锦城后退了一步，远远地看着雷蒙。 你不是说要做菜给我吃？ 雷蒙掀起眼皮很鄙视地睨了他一眼。 是啊，我是说了做，可我没说不让人打下手吧。 我有拒绝的权利吗？ 没有，不过你可以先拆礼物，拆完了之后再过来帮我洗菜。 礼物在哪里？ 秦总抓重点只有礼物两个字儿，至于洗菜什么的他自动的选择忽略了。雷蒙瞧着这架势不太对，赶紧往前走了几步，拽住男人。 不，没有礼物，先洗菜。 你玩我？ 秦总的眸子下沉的时候很危险的，气势又冷又狠，跟要揍人似的。 洗菜。 雷少爷梗着脖子坚持，完全无惧他的目光。比冷吗？谁怕谁啊？我玩这个梗的时候啊，你还在辛辛苦苦的创业呢。两个人无声的对视，谁也不肯让谁。秦锦城手掌微收拢，握成拳，小手臂上的肌肉 往外一突，差点把雷猛的手掌给顶出去。不过雷少爷也不是吃素的，这么久了，是该让秦总试试自己的身手了。秦锦成抬胳膊，雷猛便伸腿，秦总后退一步躲开，拳头对过来，他侧脸一让，拳风擦着他的面颊而过，一个弯腰侧身，跨腿往前，秦总往旁边一闪，忽略了背后的沙发，整个人直接跌进了沙发里，腰身用力，鲤鱼没有跃起来，被雷少爷扑过去给结结实实的按在了沙发上了。雷猛把人给扑倒之后便坐起了身，这姿势实在是不太和谐呀。雷猛跨坐在秦锦城的腰上，手抚上了秦总的脖子。 哎，秦锦城，你输了，我要一用力就能把你脑袋拧下来。 雷少爷嘴角的笑意明显，眼睛亮晶晶的，非常的得意，像是个打赢了架的孩子。输赢对秦总来说并不是多大点事儿，但被人掐着脖子的体验可真心是不怎么好啊。但看着上手的年轻男子，他的俊美绝色的五官，笑意艳艳的脸，还有他抚在脖子处有些温热的手掌，都让秦锦城感觉还不错，至少没有特别的反感，甚至觉得还不错，似乎他的开心满足比自己被打败压了这件事情本身更重要一样。秦锦城有些震惊，内心里的情绪万没有面色那么冷静啊。 那你可以试试看。 雷猛当然不会拧断秦锦城的脖子，连掐中一点儿都不愿意，他赢得侥幸，再来一局可说不好会被秦锦城收拾，所以他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。